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未来3天天气不好，不宜出行，进行车辆请不要在预警期间上路行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大家也看到天气并不是特别好，空气的扩散条件呢也并不是特别好。咱们首先呢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不佳，外出呢请做好健康的防护工作。另外呢，12号的0时到14号的24时，空气是重度橙色预警生效，那么相关的车辆呢一定要禁止上路行驶，司机朋友请自觉的遵守。今天夜间今天的是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哎，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受地面高压后部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另外呢，我也接到了市空气重度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的空气重度污染的橙色预警。那么也就是今天晚上的0时到3月14号24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还有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另外呢，停止土石方等施工工作，有关的企业要停现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以及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的活动，请市民朋友做好健康防护。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装修的内容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室友地板，一位是赵建民，小赵你好。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叫做胡宪伟，小胡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咱们今天呢，首先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地板这点事儿哈。确实这个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地板也就是地面的这个装修啊显得特别重要。比如在人穿衣戴帽的时候有这样的说法哈，就如果你鞋穿不好的话呢，真的是整个就感觉不对了哈。 对， 就跟咱们装修当中的地面的装饰一样。那么说到地面的装饰呢，它是分很多的建材，比如说有木地板呐、有瓷砖啊，甚至呢还有一些非主流的一些建材，比如说你们所了解的 地面材料，像现在有什么地坪啊之类的， 嗯， 还有那种用油漆做的东西，现在也是一种趋势，包括地板啊、地砖啊。基本就这些，大概。 我记得好像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呢，家里边都是那种，叫做就是那个叫石灰的， 对，石灰的 啊，石灰的。然后现在呢，为了有一点这个返璞归真哈、啊，更加的强调它的环保， 对， 显得那种比较酷的，好像后工业时代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哈、 没错。 有的现在真的就是弄那种 还有 水泥的水泥， 就是能做成那种颜色、但是它可能材质不是那种材质了， 而且它即便是用水泥做的话呢，好像也有。 有那种叫做地流平似的，好像看起来是跟原来那种粗糙的这种水泥地呢还不太一样。 对，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说地板哈，如果大家关于地板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呢进行交流。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了啊。好，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说一说就是关于木地板这块哈，它主要分为，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一个就是实木地板， 对 啊，另外就是实木复合地板， 嗯 啊， 对， 还有一个就是强化地板，这么三大类。那么具体到这三大类，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实木地板，顾名思义，一看这名字就知道，它全都是实木的， 没错 啊， 嗯，一块木板加工而成的 啊，这个实木地板当然也分这个。高中低档哈 啊，对， 这个所谓的高档的实木地板是什么材料的？ 其实目前的实木地板它主要高中低档主要是通过木种去分档的哈， 嗯嗯， 像一些这个印加木啊，油木啊，像是比较高档的，因为它这个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因为泰国禁伐。然后基本上就是油木这块呢，现在这个原产地很少，所以导致它价格特别高昂。那还有一些中档呢，比如说黑胡桃啊之类的，这些木种呢，在稳定性来说，包括这个花色的颜色来说，都是比较好的，然后算是比较中档的。你像低档的呢，有一些什么翻龙眼啊之类的，这些木种算是相对来说木材很多，然后加工成地板呢又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稳定性呢又不会差很多，然后呢它就是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然后颜色又比较看上去会比较舒服的啊。 嗯，那说到这儿，比如说很多朋友说了，那我想用实木地板哈，那你们一般推荐他用什么材质的实木地板其实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现在的实木地板呢，其实只要是我们市面上做的，像能够说达到国家标准的，稳定性好的，那就可以。材质方面呢，我倒是建议比如说选择一些翻龙眼啊，桃花心啊，这些都是比较主流的产品，啊， 好的，这是实木地板这块啊。另外，实木复合地板，那从这名字当中呢，也看得出来，里面也有实木的成分了啊。 对， 这个实木复合它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实木复合呢，实木复合的地板，它与实木的区别就是实木地板呢，它是一块整板，而实木复合呢，现在有三层的。九层的和十一层的，为什么去分层呢？它每一层呢，我们是通过纵横交错去高温热压压在一块儿的。这种呢，这种的做工方式，我们叫实木复合。它有什么优点呢？实木复合相对于纯实木来说，它的优点就是稳定性要好。然后呢，从我们大环境来看，因为实木复合，它只是在表层上采用一些名贵的木种，比如说油木啊，桃花心啊等等一些木种，然后呢它的基材都是用一些柳桉或者一些其他的速生林去做的，那对我们的整个的大环境来说，它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实木复合就是它的表面肯定都是实木的， 对 啊，就是里边的一些基材， 基材也是实木， 也是实木， 对对， 哦，那就说整个也都是用实木做成的， 对对对 啊， 它只不过是木种不一样， 木种不一样， 对 啊，表面和里面的基材的木种是不一样的， 对对， 而实木地板呢，从里到外都是一种木头， 没错， 另外强化地板的话，它跟木头有关系吗？ 有关系 啊， 强化地板呢是这样，它分为四层，表层呢我们说，它作为一个耐磨层，三氧化里的耐磨层，第二层呢会有一个花色纸，是电脑打印出来的木纹纸，基本上所有厂家都是这样做现在。然后第三层呢，我们会采用一个高密度板去做基材，然后还有最后一层的平衡层，一共是四层。那现在的基材部分呢，都是采用一些木材打碎的一些锯末，然后压成的 高密度板，可以说俗称是锯末啊。 嗯，就是木屑呀、 啊，木屑 啊，这碎了以后呢，通过特殊的工艺，是用胶还是什么，给它弄成这种密度板？ 用胶去粘合的，嗯， 哦、 高密度板，对， 嗯嗯。那像这种强化地板呢，肯定是造价要低一些，成本要低一些，但是它的环保的这种等级会不会降低呢？ 嗯，会的。它相对于实木和实木复合来说，环保方面确实会降低。 嗯， 那现在的强化复合呢，基本上所有地板也能达到10级或者11级，能够达到我们正常人的使用的标准，这是没问题的、 嗯、 啊。 那也就是说，它能够允许它上市销售，就应该环保上不会影响人们的健康， 没错、 啊。但只是说相对比而言，比如跟实木地板呢、啊，跟实木复合地板相对比而言， 嗯、 但是强化地板也有它的优势，就是它特别结实哈。 对，特别结实，嗯、 特别耐磨， 耐磨，抗、刮。 而且呢，它的价格呢相对要便宜一些， 对，性价比更高一些。 嗯，那小胡，现在这个无论是实木地板还是实木复合地板还是强化地板啊，在市面上哪一种地板卖的最好？ 目前啊，从市场占有率上来说，因为不同品牌他们会有自己不同的主打， 嗯， 啊，就是从整个市场占有率上来说，实木这一类，我们说实木这一大类就是指实木和实木复合啊，这实木这一大类还是占主流的。我们的强化地板呢，主要就是在一些类似于公共区域啊，一些类似于现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出租房， 嗯， 这一块用的比较多， 嗯， 现在人们呢，消费者也更加的关注环保，关注健康，所以说包括未来从实木复合也都是在上升的一个趋势。 嗯，看你这个装修的风格呀、档次啊、这个追求啊等等 的 哈， 对的，对对， 是怎么样的？您选择不同的这个地板啊，当然了，从环保的角度，从整个的质感啊，外面的这个漂亮程度等等的，其实实木地板当然是不二的选择。 对， 但是实木地板呢，有一点问题，就是它确实是价格比较贵一些，因为它成本高嘛。 对对、 啊，相对来讲，那么实木复合地板呢？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家庭用比较合适。 对 啊，因为它全都是木质的，环保上又不会出问题。那只是说我的表层和里边的这个基材的木头用的不太一样而已。 嗯 啊， 对。 当然，如果我这个装修的整个呢，也不太追求什么高档次，或者说只是一个出租或者怎么样的话，用强化地板也未尝不可。 就已经足够了， 已经足够了， 足够了。 其实从外观上也蛮漂亮的。 强化地板的花色很全面、很新颖、可以做得很时尚。 嗯 啊，它不会像我们的实木地板和实木复合地板，它受限于原材料的花纹， 对，它天然 纹理，对它这样的话，它的整个花色可以做到非常的全面、就可以做到与我们任何时候的就是说时尚潮流来衔接。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就是永久说的话题啊，很多的装修朋友总是会问这个话题，就是说木地板和瓷砖哪个好一些？当然你们是做木地板的，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说的客观一些啊。嗯， 胡经理来吧。 嗯， 啊，首先这个木地板跟瓷砖啊，因为我是做木地板的，我肯定说木地板好。 嗯嗯、 啊，咱们从专业的方面去说吧。首先传统上认为啊，我们木地板比较娇贵。啊，怕滑怕刮之类的，但是现在呢，随着科学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呢在这个木地板的表面包括它的漆面这一层的耐磨性上，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后呢，一些品牌，一些他们的厂家会做一些拥有他们自己的专利技术，然后来应对木地板这个怕刮这一大问题。 嗯， 所以现在呢，是市面上一些木地板呢，在家用上是不会出现严重刮痕的。当然呢，还是不能像瓷砖那样表面有那么大的硬度啊。但是木地板的优点在于呢，它可以做到冬暖夏凉，对人体也好，对我们身体也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作用。 嗯， 瓷砖呢，从我们目前市场上所存在的一些包括瓷釉砖啊之类的，它们也会产生一些相对于来说就是辐射啊、虽然说您买好一点的瓷砖，然后这个辐射稍微偏小，但是它价格肯定也 不会很低， 嗯， 可以说是比较不太好接受的啊。 嗯、当然，这各有优劣。 对， 各有优缺点，这个也不能说好像地板是全都是好，那瓷砖就一无是处。 对， 其实说到这个地板，确实我个人认为呢，它看起来比较温暖啊，比较质感。比如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像这个卧室啊等等一些地方呢，一定要是要地板啊，这样感觉非常的温馨。那当然，如果说这个客厅啊经常来来往往的一些地方呢，你用瓷砖也未尝不可。 没错 啊， 嗯， 所以呢，就联合起来用的也是可以， 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家里的风格、各方面的去搭配啊、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功能，使用地板和瓷砖啊、进行不同的选择。 对，其实呢，小赵说到这个地板哈，刚才说了这么多优点，那咱们说瓷砖呢，它这个辐射的问题，我怎么听有关人士说呢？辐射只是那个大理石的那样的啊质地的瓷砖是好像有辐射，其他没提到什么、 是这样，瓷砖上的瓷釉它也会有一定的辐射。 瓷釉啊？ 对，就表面那一层。 哦，那这个瓷砖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分类的。 对、有分类。 他们都是要上釉的吗？ 基本都要上釉。现在有什么全抛釉啊、还有什么，反正很多。 什么釉上彩啊、这样的啊、反正大家在选择瓷砖的时候注意点就行了啊，也没那么厉害啊，说的那么厉害。好了，那刚才呢说到这个地板和瓷砖哈、还是根据您的爱好啊， 对、 根据您的这个装修的风格。 只要我们这个产品能出现在市场上、它肯定是符合我们相关标准的，国家标准的、对我们健康来说还是环保来说都是达标的。 嗯，好，那咱们下面来说一说啊，大家提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了，说这个地板呢、我就怕它呢就是不抗热，什么意思呢？现在很多家里都是地暖，那么地暖的话，如果要是用木地板的话，会影响木地板它的寿命吗？ 不会的，不会，是这样，目前呢，我们能做地暖的，在传统上认为呢，只有强化地板和实木复合地板能做，因为这两种呢，相对来说稳定性会更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推出一种新的纯实木地热地板，也是可以用在地热方面的。这三种地板我们都是为了专门去地热去研发的，那不会说产生什么寿命上的东西去影响，没有。 那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地暖，而且又要用地板的话，你可以在市面上买那种就是可以做地暖的地板， 对， 有专门这么的一个品质的东西， 有的， 是吧？ 对， 哦，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买一般的地板。一般地板其实如果你底下是地热的话，可能会影响。 对，在纯实木方面是在纯实木地板是有这个分类的，有纯实木地板，有那个纯实木地热地板，还有非地热地板啊。 那其他就没有分类是吗？ 其他基本上 什么实木复合里边没有。 对，因为这两种稳定性都很好。 也就是说他们要是这个遇上那种地热采暖的话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不会有问题的。对， 好的，那这个呢大家去看一看啊。那么下面咱们再说一说如何能够买到一款的比较适合您的地板啊，你们两位给大家出出主意吧，提个醒。 其实说说是适合自己地板哈，从这个几方面来做吧，来说。一种呢是看房屋的属性，比如说有出租房啊，有婚房啊，还有这个改善性住房啊，看您目前的房屋属于什么状态。你比如说出租房，可能选择一些强化地板，那就很好，又耐刮，然后又耐磨，还抗造，包括价格呢也不会太高，算是三种来说最低的哈。那比如说婚房或者说改善性住房，你要自己家住的话，可能我建议您选择一些实木地板啊，或者实木复合地板会更好一点，因为整个的环保来说，对人体会更好。相对来说，对， 好。另外就是说大家在买地板的时候呢，还是要到正确的渠道啊，有保证的这个渠道去买，比如说一些大的卖场啊一些大的这个地板的专卖店啊，去买等等的啊。千万不要到一些呢就是没有保障的地方，这个渠道不好的话，你买这东西也很难能够有保障。 这地板这个东西跟我们日常消费的产品啊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产品是关键，我们也要看售后，也要看服务的。 这个地板一般它是保修几年？有保修吗？ 有保修， 有保修的。 对 啊，一般是保修多长时间？ 目前的国家规定是一年，但是我们企业呢是三年。 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在买地板的时候，是不是要看它的品牌？ 对，也需要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品牌， 一定要看。 为什么呢？ 首先，每一个品牌，它对每一种类别的地板，它有自己的强项，它有自己的，我们大的品牌在生产工艺上，环保性上，它的出厂检验合格上，它的规范性都是不同的，然后这个选品牌呢，它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第一个是选择你所要的这个种类的地板，它所擅长的品牌，第二个你要选择一个大品牌。就是主要是 相对比较大的品牌， 对， 是吧？ 对对， 因为这个大的品牌的话呢，它是一个品质的一个保障， 对 啊。但是大品牌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价格呢可能要相对比较贵一点，因为它品牌大嘛，它这里边有品牌的效应。另外品牌大的话呢，它可能也是做广告比较多，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肯定呢很多的这样的大品牌的价格就要贵啊。你们觉得值吗？ 这个是这样，也不一定贵，因为我们所作为大品牌来说哈，这个因为它出货量比较大，那我们的生产成本呢可能会降低，不会像一些小企业它的生产成本会很高，因为我们是大批量做，大批量去采购，是工业化的生产，所以在成本来说肯定要比他们会低， 因为它走量大嘛， 对， 然后呢成本降低了， 这个作为品牌来讲呢，其实我们作为地板来说，售后也很重要，选择一些品牌的东西呢，对你日后的生活中也是一个保障， 其实呢，我经常会说，买一些相对品质好的贵一点的东西呢，你就是买的时候可能有点难受啊，掏钱的时候有点难受，但你用起来的话会非常的舒服哈， 对， 非常的方便。有些便宜货呢，买的时候就哟呵，我逮着这便宜了哈，终于买一便宜货啊，就特高兴。但是你只要是安上以后，你使用起来，可能就是不停的一些烦恼会找上门来， 一些小问题 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孰是孰非，您自己选择。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有没有 管你 责任方来替您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 对，所以为什么咱们经常说一定要买一些有保障的品牌的东西哈？ 对， 它这个三包啊等等的，它都是非常齐全的啊。那其实说到地板的话呢，咱们在保养方面，在使用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吧？当然就实木和实木复合可能要多注意点，其他就没什么哈。 对，没错。但是主持人您说到这个问题，就强化地板来说，在保养上没有什么注意的。然后实木跟实木复合的话，日常使用，因为我们北方天气会一般，特别是冬天啊，我们家里有暖气的话会比较干燥，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引起地板，因为它是纯木质，引起它稍稍的有一些收缩啊之类的，它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在日常使用当中稍微注意的一点，就是保持空气的湿润性。您可以在家里放一个加湿器，或者呢，您在拖地的时候呢，您让那个拖布稍稍的湿一些，这样呢，可以缓解这个木地板收缩的它这种情况。 不能太湿吧。 不能太湿， 不能太湿啊、稍微的湿一下啊。 对， 因为像这个北京比较干，啊， 对， 比较干燥。 其实刚才说这个地板有养生作用啊、因为这个地板在室内所需要的湿度其实跟人体是差不多的，基本是一样的。如果说地板收缩了，那肯定是屋里边太干了，其实对人体也是不好的。在长时间的这种环境里呢，你肯定会口干舌燥的感觉，所以我们也建议您，如果说地板真的说是因为特别干燥造成的收缩，那您在家里边放个加湿器，对人体也是有好处的。 好的，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啊，说这个地板环保性最高是10级吗？共分几个等级啊？ 目前呢是10级，现在是两级。一个是10级，一个是11级。10级呢是我们的欧洲标准，11级呢是国家标准，是我们的中国的标准。 那就是说10级更高。 对， 现在是目前最高的。 更高。对、 那大家在买这个地板的时候呢，可能要问一下吧，问一下厂家说您这是10级的还是11级的？ 没错， 是吧？那10级的可能比11级的要相对价格高一些。 对。没错。 因为它环保系数高嘛。 我们10级的解释呢，这个是 每升地板含量是小于等于0.5毫克每升的 甲醛释放量， 甲醛释放量， 甲醛释放量。 嗯嗯，所以呢，它还是有环保的不同的要求的，10级和11级啊。其实即便是11级呢，已经是很高的标准了。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实行的中国的国家标准。 对对对，其实是没问题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小问题啊。两位给大家提示一下，就很多人呢，尤其是年轻人怕麻烦哈，没有时间去逛店啊或怎么样，经常在网上来订购一些地板。您觉得就是这种做法靠谱吗？ 我觉得不太靠谱。 啊，为什么？ 是这样哈，您选择地板呢，我们说中医去诊断，望闻问切啊，然后您选择地板，其实您最好也是去到店里，去我们实体店里边去摸一下，去闻一下， 去 看看， 体验一下哈， 对，去体验一下。然后因为我们网上的东西，您都是通过去看图片呀，或者效果图去做的，但是一些图片它很多都是失真的图片，到您家里边可能就不是这个颜色了，或者说不是这个花纹了， 所以呢，就是还得要到实体店亲自去看一下哈，真的像这中医望闻问切似的哈。您不能图省事儿，一看那个照片挺好，夸您就定了，当然拿到手里边就不是那么回事。 没错 啊， 而且地板这种低频消费的产品，我还是个人建议，就是消费者您去店里看一下，因为真的不要图省事儿，您这。可能最近几十年里你也买不了几次地板。 对，真是，尤其像这地板这种东西吧，你说你买完了以后就安上了，有时候你安的要是特别好，您真的觉得能舒服10年，您要真的是安的不好的话，您想想这次装修完了以后你要再次装修的话，真的有的时候得10年呀。 对 啊，如果你说你这当中你说你给它刨了重新弄吧，又觉得不值当，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是如果说你哪些方面不合适的话呢，一下那么多年你每天看它都凹心都糟心，这个确实一定要建材特别的注意。 对 啊，咱们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啊，有的时候该去看一看啊，付出点精力和时间是值得的。另外这个地板我还觉得呢，它跟其他建材不太一样，因为地板呢它有一个给你安装这么一个环节，是吧？如果你在网上你订完了以后呢，你说你安装啊等等的，这又是挺麻烦的。尤其是很多人，比如在北京生活，他订了一个上海的，你说你怎么弄？这很麻烦。或者订了一个广州的啊，这就很麻烦。所以呢，在这里也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地板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到实体店去感受，因为它呢有这个上门安装这个服务啊。那即便是您说我在网上订啊，也未尝不可。其实您可以呢先看一看啊，实体店看完了以后，在网上下单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你是北京的，你一定要买北京的厂家，就北京 有店，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对。 你千万不要是买一个外地的，这样的就以后干什么事都很不方便的。 对， 因为我们行业内啊，它都有一个说法，叫做三分地板，七分安装。啊，这个安装对于地板在日后的使用当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了，那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室友地板的两位，一位是赵建民，一位是胡宪伟。在这里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 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财富大搜索节目。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